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龙骨焚香》，作者尾鱼，制作生之忧，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龙骨焚香第四篇，山胆第五集。牛轭是解放前通行于广西等地的一种攀爬升降器，木质，形状像耕地时套在牛颈上的曲木。人下崖时把牛轭套在腰上，绳索透过牛轭上端削凿的一个凹口进行缩放控制即可。 我借助牛轭完成了第一阶段的百米下攀，当然为了防飞狐，只有割破手指，沿途用血留下了三个碧山兽的符。 虽然没法动用金铃，但身为山祭，位次仅低于山鬼王座，以血书符还是颇有威慑力的。 接下来的一段就要用到猴子了。 这猴并非野生，而是经人驯化。大武林一带多猴，有山户以驯猴为生，兴起时就带群猴去逛市集，表演算术，穿脱衣，骑羊骑狗。 下崖之前，我和这群驯化的猴子相处了多日，又兼有扶山兽之能，群猴方可供我驱使。下至绳尽，我吹响一声作哨，多达三四十只大小猴子远远绕开碧山兽的那一路，由边侧轰轰汹汹奔窜而下，个个都不是空手，有头颈上挂一捆长绳的，有身上背绑柴枝火把的，吱吱唧唧，动目摇枝，那场面蔚为壮观。若是落脚处有横生的木树求枝可供踏行，自然最好。如果没有，群猴会在我的作哨指引下做结绳牵引，遇到实在凶险无法下脚之地，群猴还会攀抓住岩壁，身体蜷抱如同攀岩岩点，或者以猴身搭桥供我踩攀。也就是在这一段，我看到了黑蝙蝠群，成群的黑蝙蝠密密麻麻，层层叠叠，如同搭挂在岩壁上，其范围之宽之广，类似于今日的影院巨幕，急急促促，如如而动，偶有张开翅膀飞起来的，那一展足有一米之长。我先还觉得奇怪，毕竟在我的印象里，蝙蝠应该都是生活在黑暗的洞穴里的。后来想明白了，这天坑如桶，其上又有个盖，阳光很难下达，岂不就跟个洞一样？而且下到这个深度，能见度已经很低了，那一大片蝠群间偶有睁眼的，按说蝙蝠的眼睛是不该发光的，但大概是反射了别处的微光，星星点点散布崖面，忽明忽灭，明处又能隐约见到近乎狰狞的尖嘴鼠脸，让人不知是该惊叹这场景奇特，还是该毛骨悚然。最后一段路已接近全黑，群猴举持着火把窜跳到我面前，由着我用火折子把火把点燃。即便如此，在行进了一段之后，群猴还是彻底不敢下了。你以为已进底部，下头该是死寂无声，近乎密闭之所，其实不然，下头照样有风声林涛，以及叫人骨寒毛竖的尖嚎厉吼，偶尔半空中还会突然掠过怪异的禽影。群猴躁动不安，举着火把在岩壁上跳窜个不停，宁死也不肯再下了。这个时候就要用到那一袋子铜制光绪通宝了。 据古早的山鬼传说，最后的这一段崖壁，别说树了，寸草不生，可能实在离光照太远了，又不像底下的林木可以自地里汲取养分。但它有个好处，布满了细小的裂隙，这裂隙极小，手指肯定是伸不进去的，想嵌个绿豆也难。 但世上之事就是这么美妙和出乎意料，有一样人人都熟识而且到处可见的东西，仿佛就是为这裂隙而生的。铜钱，薄薄的那种，最普通的铜钱。古早的时候流行什么刀币布币，到了那个时候就是各种各样的皇帝制钱，略一敲凿即可嵌入，一半在内，一半在外，恰可供人的一只大脚趾踩踏。山鬼的赤足攀爬功夫与此节最见功底，被戏称为山鬼的一指禅。而这段要命的险路却有个吉祥的名字，叫金钱路，在这段路上花出去的钱叫买路钱。想想看吧，一面巨大的零落嵌满了历代片状铜制钱的山壁，真不斥为这世上最庞大也最齐全的铜制钱展览墙，只不过能看到它的人寥寥无几罢了。 火光只在头顶跃动，伴随着群猴越来越远的吱吱乱叫。极致实在看不见时，我再次作出哨响，群猴如逢射令，循着我的哨声指引，每次只抛下一两个火把。橘红色的火光如飘灯陆续掠过，或落于树冠，或落于灌木草丛，总能燃烧一阵，支撑着给我提供最后的光亮。就这么目测着到底的距离，心算着还可用的火把数量，我适时作响口哨，直至双脚踏上崖底松软粘厚的浮质层。然而这还不是终结， 那片被称作美人头的枫林错落伫立在崖底中央，高度从几十米到二三百米不等，黑暗中望去如瘦削的擎天之树，又像高处浮动着的颗颗巨大人头。如果把那片枫林归置于一个圆圈之中，悬有山胆的那颗石峰并不处于正中，而是大致位于某条直径的黄金分割点上，它的位置应该经过测算能够接收到自顶部绿盖铜人处透射下来的无比珍贵的日光，峰头上密植的花卉由此得以绽放，如同美人簪花。修煞四周那一圈空具美人头之名，脑顶上却一片光秃的石峰，视为美人头百花修。从落脚点到悬胆的石峰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也就是在这段路上，段文熙撞见了惊慌逃窜的足有二十来斤的白老鼠，还看到了悬挂在树上的完整蛇蜕，拿手臂比了一下，蛇身至少得有水桶那么粗。可以想见，如果他不是山祭，动用不了碧山兽的血符，这段路很可能就是他的不归路了。事后段文熙在日记中写道， 山胆悬置如同归入一个无懈可击的保险箱，以地理位置之偏，藤盖之眼，悬崖之险，飞狐之毒，群兽之凶，命悬一线，步步惊心，若倒虎尾，如射春兵，非山鬼不可下，非山鬼不能下也。 江恋早上起来刚掀开门帘，就看到不远处走过的柳冠国，这个也算是个熟脸了。江恋犹豫了一下，还是赶紧上去朝柳冠国借卫星电话。柳冠国倒是挺好说话，很快就拿给了他，还好心地指点江恋去低处的山坡上拨打，说是这边离崖近，磁场干扰的厉害，电子设备都有点不服帖。江恋谢过柳冠国，从绳梯处下至半坡。电话是拨给邝同胜的，这个点干爷必然还没有起床，不过无所谓，又不是要找他。电话是护工接的，声音里透着没有睡醒的迷蒙。 练小鱼。 江练抬头瞥了眼太阳的高度，不过也知道护工并不是懒，这些年他们看护邝同胜久了，作息也有点趋同。 这两天美莹和维彪有电话来吗？ 打了，昨天打的。劈头就问你有没有打电话来，而且跟你一样 都不用自己的手机，拿陌生号码打的。今天你又问他们打没打？亮小爷，你们玩捉迷藏呢？ 哼，美莹再打电话来，你就告诉他我已经把事情解决了，就是还有点杂事要处理，让他们去武陵山的云梦峰住下，我会到那儿跟他们碰头。 结束通话，江恋原路返回，想把卫星电话还给柳冠国，又不知道他人在哪儿，于是一路打听，一路向着崖边过来。路上有警戒线，但都已经放低落地，而且崖边三两成堆，目测有不少人。江恋也就当着警戒一收，直接跨了过去。到了近前，江恋攥住卫星电话僵在了原地，结结实实给镇住了。昨天他上崖上的晚，再加上是山鬼营地，为了避嫌没敢乱走，只当是普通的崖顶。现在看清全貌，身上的汗毛都竖起来了。天坑不算稀奇，这些年他反复造访湘西，对当地的地形地貌多少有些了解。湘西本就是个多天坑的地方，翻翻当地的社会新闻，山民外出砍柴误摔进天坑致死的事情时有发生。若说存在这种尚未被发现的巨大天坑，也不是没可能。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陕西汉中天坑群，是2016年才发现的，距今也不过才几年。人类对自然界的认知远无穷尽。但稀奇的是， 这规模巨大的藤蔓枝叶绿盖是怎么回事？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还是人力的群体造就？ 叮叮当当的敲凿声把江恋重新拉回现实之中。寻向看去，有一处崖边至少蹲伏或站立着数十个山户，正忙着架设什么，身旁堆放了好多装备，只粗略一扫，江恋就认出有单双滑轮、头盔、静力绳、钩锁、胸式上升器、下降器、脚踏圈、牛尾绳等等等等，数量不少，几乎堆成了小山。 这是单绳技术。 正思忖着，身后有说话声传来，听起来像是柳冠国。江恋回过身，正想迎上去，又停住了。柳冠国是陪着孟千姿和孟劲松过来的，一边走一边指着崖边正忙活着的那一处，向两人介绍提升和下降系统架设的进展。孟千姿眼睫低垂，仔细听着，只偶尔一点头，无意间一抬眼，眸光过处便扫见了江恋。江恋也没想到就这么见上了。说来也怪，目光无形，空气无质，但孟千姿这么一扫，却让江恋感受到了些许压迫，似是承受了某种重量。正犹豫着是该点头致意还是迎上去说话，孟千姿目光顿收，仿佛寒凉过境，或至眉睫又变了道，只留一线余凉缓缓化开，很快融于空气之中。三人边走边聊，很快就过去了。江恋这才长舒了一口气，还拿手拍了拍胸口给自己压惊，但这惊从何来，自己也说不清。正思忖着是不是把卫星电话托人转交，自己溜走为上，肩头突然一沉，有人一巴掌拍在了他肩上。 小恋恋， 小恋恋，你叫我什么？ 小恋恋呀。 难得我们昨天晚上聊得这么投缘，一见如故。 投缘吗？还有，一见如故这个词是这么用的吗？我跟你要是能算一见如故，那孟千姿就得算是挚爱亲朋了吧。 哎，知道吗？只有聊得来的朋友，我才会给起个又好听又好叫的小名，其他人让我起我还不起呢。 这话说的就跟我占了他多大便宜似的。好在有邝同胜给起的链子这么难听的昵称做打底，小恋恋被衬托的也没有那么刺耳了。嘴长在别人身上，只要不是太难听，爱怎么叫怎么叫吧。 神棍显然也在这儿瞧了好一会儿了，兴奋的不行，指着正在架设中的下降系统给江恋看。 哎，小恋恋，他们好像要下崖呀，而且吧，我听说那个孟小姐来了， 飞狐就完全不是问题了。 嗯， 哎，你怎么反应这么平板啊？上千米深的天坑啊，下头还有风林，你知道这是多么难得的奇观吗？还有啊，下头的物种都跟别处不一样，那大老鼠20斤。 怪了，他怎么知道下头有20斤的大老鼠？你下去过？ 神棍一挥手，表示这个无关紧要。 我决定借用他们一根绳子，我也要下。 你还玩过 SRT 单绳技术？ 你什么4T？哎，我好像听梦助理也说起过。 SRT Single Rope Technique， 国内叫单绳技术，利用单根绳索自如升降。 啊，是啊，有绳还不行吗？ 有绳就行。你是蜘蛛吗？还是臂力过人呢？ 说到这儿，伸手出去捏了捏神棍的肩膀。 哎，肉有点松啊，回家锻炼吧。 男人的自尊让神棍的老脸微微一红。 不好意思啊，我说错了，不是单靠绳子。我看到他们有下降器，可神奇了，说是滋溜一下就滑下去了。 啊，哈哈哈哈，跟门外汉聊天。这么跟你说吧， 他俯身捡了块小石子，想再找根绳给神棍做示范，可惜这是崖顶而非缝纫车间，石子是要多少有多少，线嘛一根没有。江恋只好拖着那颗石子给神棍看。 假设有一根细长的线，一头攥在我的手里，一头系在这块石头上，当我抬起手时，你会看到什么？ 江恋拇指和食指捏在一处，做事慢慢抬起。 我看见一只手，还有一根线，吊着石头。 江恋无语，不过这说法也没大毛病，他只好揭晓答案。 哼，线太长，而石头又没有达到平衡点时，会以线为轴不断打转。 啊，是是是，我见过这种，有印象，是会转的。 所以没掌握技术的人，比如你，即便下去了也没法保持平衡，停在半空时你会仰翻，还会不断的打转，直到把自己转晕在下头。又或者你会不断的晃动绳子，越长你的晃动幅度就越……哎呀，行了，你自己体会一下吧。啊， 我可以不在空中停留啊。我可以飞快的一直下滑，一路滑到底。 哼，绳索是不是穿在下降器里的？ 是啊。 你飞快的下滑，下降器和绳索之间是不是会有摩擦？ 是啊。 摩擦会生什么呢？ 电呢？ 江恋一时语塞，神棍永远能给出对的但不是自己想要的答案，所以江恋只好再次主动说道： 是热，摩擦会生热。快速下滑很有可能烧伤绳索，这种器械在承重的情况下极限速度是3米每秒，你敢超过这个速度，最多100米你的绳子就会烧起来。 摩擦生热呀。小恋恋，你好有文化呀。 嗯，很好，既夸我有文化，就再漏点文化给他看看。还有一直滑，一路滑到底也是不可能的。下崖用的是静力绳，一般在200-300米的长度，超过1000米的不是没有，但是需要特别定制。他们用的静力绳口径超过10毫米，就以10毫米口径来算吧，100米就得8公斤左右，1000米就是80公斤。我看了他们的装备，没有这种超级长绳。你是跟他们一起爬上来的，当时有人背着这么大的驮包吗？ 神棍瞪大了眼睛，一脸的原来如此。江恋很平静地给他泼去最后一桶冷水。 既然没有长绳，就得2根拼接，拼接的地方叫结，不管打的是平结、愚人结还是八字结，总得是个绳疙瘩。如何过结是专业技巧，得经过专业训练才能掌握，所以你不可能一路滑到底，至少也得过3个结。 这是 很懂啊。啊， 江恋身子一僵。 啊，我讲的太专注了，都没有太留意深州他是什么时候过来的。不过还好，看神棍的一脸折服，哼，刚刚的表现应该还说得过去，非常朴实无华地展示了一下自己的才干，也好叫他知道一下，我江恋虽然略有点要面子，但仍不失为一颗不灵不灵的闪耀之心。 他转过身跟孟千姿打招呼。 孟小姐。啊，哈哈，略懂略懂。 多人小说剧《龙骨焚香》，原著尾鱼，制作生之忧，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